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安排了哪些的内容呢？那么我们也邀请了两位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的编辑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觉得说他们是编辑吧，好像不太恰当，因为他们当然肯定是编辑了，但是他们更是两位爱书人。那么一位爱书人呢，就是刘明杰，明杰你好。另外一位爱书人呢，是今天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逸轩，你好，逸轩。 啊，刘莎你好。 都不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了是吧？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好。 没事没事，我最好的看书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像阴雨天特别合适，然后泡一杯茶或者是泡杯咖啡，窝在沙发上或者是靠在床头都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对书也有一定的要求了，你要看特别严肃的书就不太适合了，看点有那种小情调的小浪漫的书是比较合适的。 对，生活哲学。 那什么时候看历史书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大上午的阳光明媚，然后端坐在书桌前面，然后捧上一个大部头的历史书一看，那个好像最合适的是吧？ 是 我们这一次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个亚马逊编辑推荐专辑当中啊，有好多都是历史书 大部头， 您可以在我们今天给您介绍之后，然后您找一个晴朗的艳阳天您好好看一看吧。今天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书单，还是有请。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本书呢叫做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这本书呢是属于一个经管类的书，然后讲的呢是谷歌公司它是如何进行一个组织架构和一个公司文化的一个架构，然后呢能获得到今天一个很大的成就。 嗯，这是第一本书。第二本书 我们第二本书叫做《你今天真好看》，然后这是一本比较文艺的书，里面比较多的是插画，然后和一些文字。 哎，我觉得这是一本特别适合送给别人的书，然后递给人家说你今天真好看。是一本漫画书，也是我觉得老少咸宜的这样的一本书。第三本书 呢叫做《摆渡人》，然后呢它呢其实是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很纯情的一个爱情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在遭遇了一次意外之后，来到了一个介于生死之间的荒原，遇到了一个小男孩，然后两个人在相互陪伴之下发生了一段特别纯真的感情。 嗯，下面一本书 叫做《不哭》，然后这其实算是一本纪实文学，然后它的题目叫《不哭》，就是提醒大家看完这本书或看的过程当中不要哭。它讲的其实是还是一些相对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故事，但是又是存在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有一点点小黑暗的现象。 哎，就像我们这一年四季不能每天都阳光明媚都艳阳天，它也会有阴雨天，甚至还有西北风那叫嗷嗷的刮的时候。 对，它可能不好，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下一本书 呢叫做那些我们没有谈过的事。这本书呢是一个披着爱情故事外衣的一个亲情故事，然后它当中呢会有好几条主线，一个是讲女主角跟她13多年的一个相爱的男友重逢的故事，还有呢他其实也是讲他跟他的一个父亲从亲情破裂到在修复之间发生的种种故事。 好，下面一本书 叫做魔鬼数学，大数据时代数学思维的力量，题目有点长，然后其实这 承接明杰的那个风格，这是叫一本披着数学外衣的讲思维方式或者是决策科学的一本书。然后它其实基础是大数据，然后会夹杂一些相对比较基础的数学思维，就是大家如果比如说高中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应该都没有问题阅读。 就是数学不好的话您就别看这本书了，是这意思吗？ 看完之后你的数学会变好的。 可惜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呀。哎呀，逸轩你应该早来。 好吧， 好了， 大家可以温习一下。 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下面的一本书。 哎，下面这本书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大部头了，叫《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呢是讲述1936年到1945年间日本呢在亚洲发动的一系列的侵略的行为，然后也讲述了在太平洋战场上和各个盟军开战的一些过程。 下面一本书， 下面一本书叫做《中国最美的语文》。其实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语文语法书或作文书，它其实是更像是一个叙事文学，就是从孩子、老师和家长的角度讲和语文课堂和学校教学一些相关的比较温暖的故事。 还有最后的两本书都和历史有点关系，但是还都怎么说呢，大家来听他们两个人的介绍吧。 下面这本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大部头，叫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心史。然后这本书呢讲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讲述的是人类从古到今的历史当中我们是做了哪些比较暴力的一些行为。然后通过作者回顾从古到今，发现我们其实暴力行为是在逐渐减少的，因为人类还是我们大家都越来越有良知。 你不觉得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武器它实在是这杀伤性太强了吗？ 对， 如果以前冷兵器的时候我给你一枪，顶多我就把你这个胳膊或者腿给你弄点怎么着，再不济我武功再好我一下扎到你心脏上，你一个人就消失了。 哎， 但现在咱们弄个原子弹氢弹之类的好像大家也不太敢用了。我觉得是 大规模 大规模恶意的都是， 对对对， 现在到叫做战略这种武器啊，恨不得能摧毁一座城市，所以还是少打为妙。 太可怕了。对， 一方面当然是我们人类进化了，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武器进化导致人类不太敢乱用的一个结果。 对， 好，最后一本书《鸦片战争》 啊。对，最后一本书《鸦片战争》也是一本历史书，然后如名字所示讲的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因为其实从我们上学到现在一路走来，如果大家不是刻意去了解这段历史的话，其实我们被动接受的关于鸦片战争的信息还是比较少的。然后作者其实是他是一个外国人，就是以一手资料二手资料就是英文中文的角度，然后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去挖掘信息完成了此书。 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们这一次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的书单，也再来跟听众朋友们重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十本书：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你今天真好看，摆渡人，不哭，那些我们没有谈过的事，魔鬼数学，大数据时代，数学思维的力量，日本帝国衰亡史，中国最美的语文，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心史，还有最后一本《鸦片战争》。虽然我们刚才在跟听众朋友们做介绍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是在这儿呢也特别的强调一下，那么这样的十本书呢是不分排名先后的，他们呢是不同的类别，囊括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比较招人喜欢的，比较招这几位爱书人喜欢的，其实说的是亚马逊中文图书他们这个编辑团队的这样的有十几位，对不对？不许笑啊！我在一说你们 十几位， 你们两个就在笑。 然后不止我们十几位喜欢，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而且呢，这样的十几本书呢，他们有一些呢，可能呢是在销售的排行榜前几位。 是的，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书啊，它真的是很好的书，但是它并不见得在销售排行榜的前几位。但是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书、很经典的书，也被他们挖掘出来，带给了大家。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喜欢。 朝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专辑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爱书人明杰和逸轩，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十本书。刚才呢已经把十本书的书单呢跟听众朋友们公布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 一一的为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吧。第一本书《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明杰一定要问你问题啊、嗯，你们亚马逊跟谷歌没关系吧？ 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多么像一本广告书啊！ 对，然后呢，就是谷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还挺有名的。然后呢，在这个新科技界，它也是取得了相当大的一个成就。然后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首先，这本书它是由谷歌的掌门人，谷歌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前高级副总裁乔纳森·罗森伯格，哎，他们是第一次引进国内的一个作品，然后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呢，也是亲自作序来推荐，也是这本书也是得到了谷歌官方的一个承认。然后他呢，就是像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他主要讲的是谷歌他有特别独特的一个公司文化和一个组织架构，然后讲他是如何来进行一个公司的运营，然后让他取得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成就。 嗯，那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应该是经管类的书啊，尤其这本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 的， 中信的经管类的书非常非常多、嗯、就在这同一时间段也有不少的书 的。 为什么这一次咱们编辑团队把它作为一个专辑推出呢？ 是这样子的，首先这本书呢，当然因为它是谷歌公司讲自己的公司文化，而谷歌公司又是一个特别公司，所以它就已经很特别了、 嗯、 再一个就是读这本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三点。一个是这个书里面反复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创意精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谷歌啊，它不断的在招聘一些最优秀的人才，也就是它所谓的这个创意精英，然后呢为这些特别有才华的人创造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范围，让这些创意精英呢能最大限度自动自发的去发挥着自己才能去工作，而不是受一些绩效考核啊一些死板的一些规定，然后呢给这些创意精英最大限度表达和发展自己的一些机会。当中他举到一个例子啊，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天那个拉里佩奇这个谷歌的创始人发现这个页面的广告出现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也挺有意思的，他就没有把这个东西就是层层下发说哪个部门你该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没有，他就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啊都仔细的打印出来，打在了几张纸上，把这个纸呢贴在他们公司休息室的那个黑板上，然后呢他就过周末去了。然后结果呢他们公司有几个同事就是大家在休息室的时候就偶然看见这张纸，就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好像我们能想到办法去解决，于是这几位员工在周末的时间花自己的休息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这几个员工还不是负责这个问题相关部门的人，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件，就是让人看了之后觉得真的是他们对人才没有一个过多的限制，而是欢迎你在任何时候只要能为公司做出贡献，只要有创意你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反正我是有感受，你会时不常的在网络上一搜就会发现某些人他们去谷歌的办公室然后发来的照片了，说你看人家的办公室，你看人家的办公室 多豪华呀， 你看人家的办公室，是很多朋友对谷歌的这个办公环境的啊那些感叹，就跟就是别人家孩子别人家那个爸妈似的。那么其实大家如果看过这本书以后就会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受，当然谷歌的不论他的创始人也好还是他的历任的领导也好啊，希望给员工创造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但是其实在这个宽松的环境当中最考验的是领导人的功夫，因为宽松很容易就放了羊了，很容易大家什么都不干。 是的， 那么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看似宽松实际上又井井有条的把这个公司运行起来呢？这真的是领导人的，我觉得这本书是适合领导人去看的，但是呢就是说这本书其实也告诉大家一点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挺轻松的工作，那么给你创造的环境也很好，可是它的考核也是有非常高的指标的，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些考核的相关的记录。 其实就像刚刚刘莎提到的，就是怎么样在一个看似放羊的环境里面还能最大效果的出一些绩效呢？其实呢谷歌它暗含了一些先决条件在里面。 对， 首先它招聘的人都是最优秀最有创意才华的人，这些人呢你其实并不太能用一些死板的教条的东西去限制他们， 因为你管不住能人。 对的， 像孙悟空一样， 你反而是应该去引导他们让他们有一个自我激励， 力，哎，我觉得我做完这个工作我的成就感很多，然后我去工作自动自发。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公司文化这一块，因为谷歌啊，它之所以能以这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组织架构能运行到今天，而且非常有成效，也是因为它在公司创立的最开始就奠定了它的公司文化，那就是我老板，我招聘的人是跟我有相同理想相同志趣的人，我们都是这种自动自发工作的人，然后我们都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天赋的一些创意精英，我把这部分人聚集到这里来，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些绩效，为了一些单位金钱来工作，而是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嗯，不过还有一句话，那话怎么说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时间呢也能做检验。这本书当然是现在在谷歌这么茁壮成长啊，或者说已经成熟的时候出来一本书，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哎头头是道。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了这本书啊，拿它个10年20年或者是30-50年，咱看看谷歌什么样，看它说的到底对不对。好了，我们进入下一本书啊，你今天真好看，这样的一句话是要送给逸轩的，你今天真好看。 谢谢。然后我觉得两位今天都很好看。哎呦，其实你今天真好看这本书的封皮确实很好看，它是一本插画书，然后它的封皮是一个小恐龙很可爱的在照镜子。所以这本书其实它最吸引大家的地方，也是最直接的地方，是它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然后读完呢就是会让大家很开心，真的就像有人夸你，哎，你今天真好看一样。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一看，或者是你稍微脑子想那么下的话，其实你觉得这一本书就是它不仅仅有趣，它还是会有一些些小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思维的闪光点。 没错，刚才呢我们说到这是一本漫画书啊，这漫画书当中啊绝大部分都是画，但里面也有一小点的文字，在这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我随便一翻呢就翻到了啊，这一本漫画书是以动物为主的，那么在这一页上面就有一个小的故事啊，漫画故事是这个大象和长颈鹿见面了，然后呢这个大象就问长颈鹿说，你今年的圣诞礼物想要什么呀？长颈鹿的回答是147条围巾。然后大象就说，你要那么多围巾干什么呢？对了，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大象没有脖子嘛，然后长颈鹿的 脖子 又 很长。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漫画，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漫画画的特别漂亮，我们会心动，哎呀，真漂亮。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为这个漫画特别精巧的这种设计，你会觉得哎呀，真棒。 对， 但我觉得 一笑的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质朴，但是会让你就像明杰刚才说的，会心一笑。你得稍微琢磨琢磨，就是说，如果你不够聪明的话，可能看这本书你不会笑。 嗯，我就默认为认为我们大家都很聪明。然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大家听过的跟乌龟和兔子比较多的故事，然后他从另一个方面去讲，然后就是有一天乌龟和兔子打赌比赛，说谁先跑到家，然后 那最后是乌龟跑到家吗？最先跑到家 也不是，他根本就没有跑到家，就是他瞬间就把四只手和脚缩回了壳里，然后他就到家了，然后兔子就一个人傻傻的站在那儿。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兔子和蜗牛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蜗牛也一下就能到家了，迅速的把自己头给缩回去。 所以其实蛮有趣的故事。其实这本书它有一个很低调的点，就是它的作者其实是那个 Simpson Family， 就是可能叫 Simpson 一家人大概之类的那一个动画的作者，然后在美国非常受尊敬，然后他的英文书原版书就是因为上市比中文早嘛，也其实卖得非常非常好。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呢进入到这个编辑推荐专辑当中，除了它是一本漫画书以外，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特色，还有哪些是逸轩你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的呢？因为毕竟这本书字儿太少了。 我觉得这本书吧，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当你在有认知能力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它会给你一种就是返回童年的感觉，但是在你返回童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依然有一些就是灵光上的成长，就比如说一个50岁的老爷或老奶奶可能读这本书，他依然会会心一笑，但是他依然得到就是那种精神上的愉悦。 我个人认为啊，这本书除了前面逸轩谈到的这些以外，它还是一本品质非常非常精良的书。真的现在好多的印刷呀，还有比如说像它的这些装帧呢，真的就是非常不错，我个人的感觉。但有一问题，价格有点贵，39块钱这么薄的一本书有点亏，不过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实在的。 没关系，亚马逊是折扣买的。 你们是打一折吗？ 但我们会时不时对一些精品好书有惊喜的折扣。 好，我们回来啊。说过这样的你今天真好看之后，我们呢要说一本小说《摆渡人》，有点像科幻小说是不是？ 哎，它其实不算是科幻小说，它更像是一个就是比较接近东方一个传统故事的一个小说。它讲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单亲女孩叫迪伦，她15岁，但是呢她跟妈妈关系处理的不好，跟学校朋友关系处理也特别不好，然后她感觉特别的孤独。所以有一天呢她就觉得我不行了，我撑不下去，我要出发自己坐火车去找爸爸。结果在这个旅途当中火车发生事故，她相当于说就去世了，她的灵魂飘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在到就是生和死之间有一片荒原，在这个荒原呢有一个男孩是作为这个灵魂的摆渡人，他就跟这男孩相遇了。然后两个人在一路前进前往那个死的国度的过程中，然后就遭遇了很多一些魔鬼的袭击啊，然后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大大小小的一些陷阱。然后在两个人这个一路陪伴的过程中，就真的发自内心产生了一个最纯真的一个感情，最后两个人相爱。然后到最后这个女孩她其实已经到达灵魂的国度，然后她又不惜就是经历了重重困难，最后又返回来去找到了这个男孩，最后两个人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我觉得她现在又像一本魔幻小说了。 有一点有一点，真是算一本魔幻的爱情故事。 就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肯定是假的。 假的，对。但它里面的感情是真的。为什么说这本书会吸引我呢？其实我最开始拿到它啊，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它封面稍稍有点老套，但是当我打开那个序幕开始读的时候，就被深深吸引了。它虽然是一个国外的小说翻译过来作品，但是语言特别流畅，一点不拖沓。但是同时呢，它还能做到画面感非常强。我就看序幕啊，大概也就200-300字吧，但是他就把那个男主角那个摆渡人啊，那个小男孩的形象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勾画，就是你能一下就看出来，哦，这个小男孩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然后他接下来为他之后的一些故事作为一个总的一个铺垫也就出来了。所以我当时拿着它就一口气都读了下去。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这个读者啊，他是一个曾经在生活中哪怕一丁点儿感受到过孤独的人，他阅读这本书呢都会产生一个共鸣。因为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两个特别孤独的灵魂在一个荒野里面又遭遇到很多魔鬼的一些袭击，然后最后相知相伴，然后充满勇气，最后一路坚持走到底，然后最后有了一个真正的爱情。其实爱就是陪伴，就是一个长久的大家相知相伴，然后互相扶持。 还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灵魂伴侣。我觉得这本书是把灵魂伴侣这个四个字啊， 对， 说的最明白的一本书。 是的，是真的是两个灵魂一路上的陪伴。 可是我觉得他们是两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有很多人穷尽一生去寻找他们 的 灵魂伴侣都没有去找到。而这两个小朋友啊，10几岁的少男和少女就能够找到了，我还是挺羡慕他们 的。是 的， 是的，也是这本书就是一直被定位为一个治愈小说的原因，因为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人间还是有真爱。 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啊，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团队的啊两位爱书人逸轩和明杰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再会。 背着吉他迎风而去的少年，眼神是那样不屑，在我左手指尖上残留的浪迹，使我想起自己也曾和他一样。一架飞机正在追赶夕阳，绿灯下永远是熙熙攘攘，